检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生活中，我们的爱好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无论你爱好什么，都得有个度。就拿这喜欢戏曲来说吧，三五知己凑在一起自拉自唱，聊戏论戏是很好的，不过要是为戏着魔可就不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和您来一起聊聊一段和戏迷有关的段子，戏迷游街。这戏迷游街中说的戏迷，可不是广大喜欢戏曲艺术的戏迷朋友，确切的说呀，这个段子里的主人公是个戏魔，他的生活已经彻头彻尾的戏剧化了，行动坐卧走，不是打家伙就是拉弦儿。您说这不成了魔怔了吗？这一魔怔不要紧啊，就闹出来不少笑话。戏迷游街这个段子在结构上，根据戏迷所在的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发展的情节，配以不同的锣鼓经和加固点，以及不同剧目中的经典唱段，使人听起来不显生硬唐突，许多包袱都产生于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下面啊，我们就来欣赏由魏文亮、张永久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戏迷游街》。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好。 对， 那有好听相声的，有好下象棋的，有好打扑克的，有好看电影的， 对， 有好听书的，还有爱看戏的。 哎， 爱什么都可以，别过分。 过分不好， 一过分入了迷，就影响了工作了。 对呀， 哎，你看我们邻居有这么一小伙子 啊， 爱什么知道吗？ 爱什么呢？ 爱看京剧。 喜欢京剧， 京剧好啊， 就是啊。 可是他过了火了， 哎呦， 入了迷了。 你看看， 他是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生活戏剧化。 就是啊， 你看看， 晚上睡觉都要打家伙， 那打什么点儿呢？ 打紧急风， 紧急风， 把那背头溜起来，把它将，把它将，把它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钻进去，他又出来了， 怎么又出来了呢？ 先钻的脑袋。 哈哈，钻被窝有先钻脑袋的吗？ 在那里头闷得很， 就是啊， 脚丫子味儿。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一睁眼，要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嚓， 什么意思啊？ 醒了， 这就叫醒了。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鸡头，把那褂子拿起来，嗨，大贼，苍苍八贼蹦贼苍， 嘿，好。连裤腰带都系好了，您看。 漱口还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呢？ 打那叫水的螺， 水的螺， 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 嗯， 棒棒， 这什么意思啊？ 蘸上了 蘸牙粉， 把嘴里一搁，噔噔噔，苍苍苍苍苍苍苍，带着苍带着苍带着苍苍杵。 哎，怎么回事啊？ 腮帮子杵一窟窿。 你倒小心着点啊。 他妈妈一看，好宝贝儿，成天带着苍带着苍，我饱了今儿杵破了吧。 日久天长嘛。 漱漱口，赶紧念书去。 哦，念书去了。 念书去。 念什么书呢？ 百家姓。 哦，老书了。 拿起百家姓的本来，他想起一出戏来。 什么戏啊？ 探亲家。哦，他唱这调呢叫银纽丝。唱上了。 唱上了。您给学学。 赵钱来孙李哎，周正王奉陈楚哎，江山汉阳朱秦有徐何吕史张孔曹燕华金魏陶江齐谢周瑜博士斗张玉苏哎，庞格哎，西番彭安郎啊，我的妈妈耶，你少成西番你多个半爱他， 就想起吃来了，你看见吗？ 他妈一听，好宝贝儿，刚念点书啊，就想吃饭， 他就饿了。 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不过来吃饭吧。 那吃什么饭呢？ 干饭炸丸子。 这叫什么饭食？这叫 拿筷子一夹这丸子，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儿呢？ 叫小锣一击，夹起丸子，大大。 吃一个丸子， 大大大大，噔， 又吃一个， 我吃饱了啊， 俩丸子就饱了， 饭量不太大， 倒是饭量小， 吃饱了坐着好好的，就觉得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疼， 什么意思啊？ 肚子不好受， 哎呦，坏了。 哎呀妈妈呀， 怎么 你抵我一丈手指 哦，要上厕所。 妈妈说好宝贝儿，还上运， 就是 不打你大胆 啊，给他妈妈来个大胆。 好小子，给不给手指来大胆，给你手指拉起， 给他什么 戒指 圣指 手指 手指啊，有接手指 的。走，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大大一大胖。 到了厕所了， 进了厕所，这么一看 啊， 扎扎扎，哇！ 哎，不不，那是怎么回事？这是 全蹲满了， 这个满。 这戏迷有一邻居 啊， 认得戏迷， 知道。 哎呀，戏迷看这意思憋得够劲了， 就是 我站起来，闺女你蹲这儿， 还挺照顾他的，你看 他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你啥时啊自觉得腹内疼痛，将身来在这厕所中啊，用手揭开裤腰带，蹲到了此处，我就吃大功。 这怎么回事？ 拉上了， 拉上了， 拉完屎擦屁股，把它蹭藏。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弄一手 擦，这哪抹呢？什么毛病这是？ 擦完了，系好裤腰带了，他还不走， 那干嘛呢？ 冲着茅房直转悠， 这转悠什么劲儿啊？ 一看全走了，都吓跑了。 就是啊， 没蹲着坑上蹲一老头， 还有一位。 他一看这老头，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什么戏来了呢？ 令公碰杯， 他拿那厕所 当了庙了， 拿那老头呢 当了杯了。 好， 这庙是宋庙。老头一听厕所怎么改了庙了， 往庙里拉屎来了。 一指老头脑袋，这杯是令令杯。老头说得，我要倒霉。令公我至此者邪而且蹦得抗贼抗有真会再给我碰不死了吧，蹦蹦翻。 怎么样， 把老头撞粪坑里去了。 这个玩意儿， 他一看不好要跑， 跑。 老头说：“别跑啊，

给扔河里， 扔河里了，大磨蹬的干嘛？ 能干吗？ 就是啊。 哎呀，好选择陪我妈家。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多寸， 这回鞋不但陪我妈家，还要陪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 这管窗你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划船了， 你船也不划了， 我站你跟前我听唱戏吧，还得出来吧。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船的 啊， 又胖 啊， 大秃脑袋锃光瓦亮， 嗯嗯， 他想起出戏来， 想出哪出戏来呢？ 落马湖。 他拿这管船的 当大头目余亮。 好嘛，又唱上了。 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寒水滔滔不浪浪翻，沙子高万丈遮满天，落马虎好意思那森罗宝殿，三面是睡在了一里面的金头山，上有那铜额王，下有那铁锁链，有的是金弓腰间消失埋伏，他们藏在了水里边。大头摸月月亮将军大贪，大贪着假扮买卖哭上赃官，师傅握拳这才是苍额添了这不趁了某的冤，扛起大旗扛起大旗当当当咚， 怎么回事？ 把管船踹河里了， 踹河里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那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戏迷游街这个段子对演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它不像一般的学唱类节目，演员只需要学某一种行当就可以了。在这个段子中啊，演员需要掌握许多不同的行当，例如戏迷踩小姑娘轿时唱的南天门是老生的唱段，与小姑娘的父亲辩驳时候用的是西厢记中小生的念白，最后坐船时又运用花脸的唱腔演唱了落马湖。由此可见啊，这个段子是相当考验演员学唱功力的节目。其实在诸多相声作品中，反映为戏着魔的段子有很多，下边啊咱们就来再欣赏一段佟守本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小段戏迷打水。这个小段的一开始啊，佟守本说戏迷的生活戏剧化的部分和魏文亮的戏迷游街有几分相似，然而只要您仔细听啊，就会发现他运用了和魏文亮不同的家伙点和曲牌。一起来听佟守本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小段戏迷打水。 这个干什么呀都不要过分。 是啊， 如果过分了入了迷就不好了。 还有入迷的？ 现在的迷症太多了。 是吗？ 足球迷。 哦，球迷 遍及全国呀。 对对对。 歌迷。 歌迷 不少啊。 嗯， 我们同样有个小伙子 是 戏迷。 哦，听戏得的迷症， 从小就爱听戏。 哦， 入了迷了。 哦， 坏了。 怎么？ 生活戏剧化，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得唱， 离不开戏， 再不然打家伙、 哦、 要不然挂身子拉胡气，没闲着的时候。 哦， 晚上睡觉扫炕那还不闲着呢。 啊，干嘛？ 拿笤帚一边扫一边拉胡气。 拉胡气 京剧小开门。 哦， 哒楞哒啦哩个楞噔，哒哩个楞哒隆，哒哩个楞哒隆，隆哒哒哩个隆咚。 怎么还懂啊？ 把笤帚扔痰桶里。 哎，我那脏不脏啊？ 钻被窝要打家伙点儿。 什么家伙？ 急急风。 嗯， 俩手拉被头，吧嗒，把他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他钻进去了，又退回来了。 怎么又退回来了？ 他是先钻的脑袋。 哎，跑里边干嘛去了？ 找袜子去了。 臭不臭啊？ 睡一宿觉，第二天醒了，一睁眼要打一冷箩。 冷箩， 仓 货， 醒了。 嗯， 穿衣裳赶家伙点儿。 什么家伙？ 四鸡头。 哦， 嗨，大得呛呛踩不了抗浪踩雷。滋， 怎么滋啊？ 袄袖撕了。 那能不撕吗？ 废了，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啊， 这不长大了，结婚了吗？ 啊， 结婚了，哎，他这爱人倒不错， 是 唱评戏的 哦，评剧 共同语言， 嗯， 能说到一块儿， 都是文艺界。 那天出事了， 什么事儿？ 他们那个院子 啊， 挺大 啊， 种点菜，种点花 哦。 院子外的守马路旁边有一口井 哦，过去那老井， 戏迷打水， 嗯， 他媳妇儿浇花浇菜 哦。 戏迷不闲着， 是 摇着那辘轳 哦，辘轳 知道辘轳吗、 啊？打水的辘轳， 井上的辘轳，带绳子的。 嗯嗯， 一边摇着辘轳，一边嘴里哼哼 哼哼什么？ 京剧曲牌啊！ 哦，曲牌。 噔噔噔噔哒哩哒楞哒楞哒楞哒楞噔滴。这时候过来一个问路的， 哦，打听道的。 老您家， 嗯， 问问您，这是岔口，我去陈庄，您看我走哪儿啊？ 他怎么说的？ 他看看人家。哒哩个哩个隆哒隆哒隆哒哩个哩，人家以为他耳背了 啊！ 老爷，问问您路，我去陈庄怎么走啊？ 这回回答了吧？ 哒隆哒隆哒隆哒哩个噔，哒哩个哩个隆哩噔。这位明白了， 嗯， 哦，这小伙子是个戏迷， 哦，看出来了。 我问他，他现在不能告诉我， 嗯， 因为他这夜深沉还没拉完了。 是啊， 这位啊， 啊， 京剧票房的票友。 哦，也唱戏的， 编两句词儿 啊， 往后退了一步，唱着问他， 他怎么唱的？ 走上前来大爷公，开言有语尊人兄啊。 编词儿， 问你陈庄怎样啊走啊？ 他呢？ 戏迷一听，哎，这不行啊，这三句腿 啊， 我得给补上一句。 哦，他一补， 顺着我手儿，你往正啊动。 哦，这才说出来。 又老了，人家走了。 啊， 戏迷乐子大了。 啊， 你光唱别比划呀。 是啊， 他一挂身段， 嗯， 他忘了他摇着辘轳了。 哦， 那辘轳把又打回来了。 哦，往回倒， 整打在小肚子上。 呵， 往后一坐井口啊， 啊， 咚掉下去了。 哎呦，这怎么办？ 井水倒是不深， 嗯， 到他这 儿哦，七枚， 咚就喝一口水呀、啊 哦， 赶紧往上的扒那井壁。喘一口气，井边的滑 好 又下去了， 又 弄着戏迷在水里直来这个劲儿， 嗯， 噜噜噜， 甩腮帮子了， 噜噜噜， 哦， 这阵戏迷的媳妇回来了 啊， 一看哟，人哪儿去了？ 是啊， 哟，我说你怎么掉下去了？ 啊， 我说淹的怎么样啊？ 嗯， 我叫人把你拉上来， 快救上！ 你坚持得住吗？ 嗯， 戏迷在里头，噜噜噜噜噜， 还甩呢， 噜噜噜噜， 嗯。 戏迷媳妇想对呀， 啊、 嗯，他是戏迷呀， 是啊， 我得唱着问他， 哦， 不唱评戏的吗？ 嗯， 一见此情，大吃了一惊，开眼有语，尊了一声相公，细问你在井下呛得怎么样？啊， 问上了， 昏昏沉沉，我摸不清， 还唱呢。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童守本、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小段《戏迷打水》。您看这爱戏爱的魔怔，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都掉井里了，还不忘了唱呢。这生活是生活，戏剧是戏剧，看戏听戏为的就是个消遣休闲、愉悦心情，千万不要弄得生活戏剧化。听书唱戏替古人担忧，大可不必。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戏迷》，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